五角和牛啊、黑毛和牛、褐毛和牛啊，它都是有四种。 好详细。嗯、 然后呢，佐贺牛、米泽牛、松板牛，这都是日本特别有名的牛。 嗯， 在咱们香港那个地区，就是说日本，咱们说日本牛肉，说是和牛肉，其实基本上都是以佐贺产的牛肉比较多。 哦、 真正神户牛肉一年就500头左右， 太少了， 根本很难出口到国外。 所以说嘛，就有一些说啊，我们这是神户牛肉，那是不可能的。 对 对， 太不雷了，你欺骗我们消费者。 对，你怎么能这样呢？ 嗯、而且那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美国那个明星科比 布莱恩特， 科比。他的名字就叫神户、科比就是神户的意思。 哦， 是他爸爸在1970几年吃的这个神户牛的时候，就觉得啊，这牛肉太好了，哎，得了，这儿子就叫科比， 啊，就叫神户， 科比， 所以他很牛啊。 嗯， 科比 对， 啊、 但是据说那个年代日本的神户牛还没出产到，还没出口到美国，所以说科比这名字有可能起的不对。 打脸 、嗯、 没关系，这是一个感觉，就是很舒服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不重要不重要。 您刚才说的那个叫做佐贺牛啊， 佐贺、 您是喝清酒喝高了，是因为吃佐贺牛还是什么？ 我是因为先去吃了佐贺牛，然后喝完了以后，然后又被，因为我们是当地的日本的一个商会 朋友、 邀请我们去参观日本的这些酒造、所以呢他们负责接待、我们扬了一下国威，吃了一下日本人。 是的是的， 说日本人好好花了点钱、然后呢嘿嘿、 说到酒造啊、这两瓶酒，其实我们今天直播间带了两瓶酒哈、一个是绿色瓶身，一个是灰褐色一黑色瓶身哈、其实我如果感觉的话，我的感觉，我对酒不认识哈、道儿，我觉得绿的应该适合女生，黑的应该适合男生，基本是这么直观的感觉。 对、 但是确实恰恰相反的。 不，我跟你说， 都是你们的， 肯定绿 的。 不，绿的肯定适合男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叫熊本神力。 哦， 一般这个对神力一般好像是对于女性来说好像不太适合， 是对，发自肺腑的神力 嘛，喝大力吗？ 是吗？是这么判断吗？ 不是，因为日本酒呢，它属于它，首先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注意，一般呢深色瓶身的比较多 哦， 因为它怕光照。所以大家要去一个北京日本料理店，看见这个酒瓶放在一特显眼的地方，强光一照，那酒就别喝了，这个酒就已经被杀死了。所以说他放一个空瓶做展示没问题， 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说这酒就放在那儿，这不行的。而且咱们大家都有一个小的误会吧，都认为清酒来去加热喝，其实没这个道理。 清酒可以凉着喝，对不对？ 日本的清酒每5度就是一个规格，它叫烂，就是叫人机烂、日向烂，然后热烂、非鲜烂，它都有。 那个烂是一个火一个蓝嘛，那个字。 对，其实呢就是温度，就从5度开始，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它叫什么花冷、凉冷，就是说一般是5度到10度啊，10到15度， 好讲究， 它每个温度都有。 哦、 而且呢，这我可以今天给你们俩带的酒呢，就适合凉着喝。 哦， 凉着喝。 熊本神功， 神力， 神功， 熊本神力其实指的是它的米 啊， 米啊 ， 对，大准和道道可以看看它的那个酒标，大家可以看看，纸是毛边的纸，看到吗？ 对对对， 没错。 日本呢，所有的这种酒啊，只要这种酒标是这种用的日本古纸的来讲，这种酒都不会太便宜。 哎呀， 就是说等于是精装修了。 哦， 天哪，长知识了， 长知识， 对，长知识。 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叫熊本。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有熊本熊嘛。 哦， 对， 熊本有温泉，而且呢它的酒也特别好。 是是是， 我在熊本去参观了他们这个叫， 是它的 千代之源酒造。 酒造是一个工厂吗？还是作坊？ 对， 工厂。 而且日本的酒造的老板呀，好多是年轻人，而且还挺帅，而且据当地人说特别的有钱。 小哥哥， 你晚了啊！真的，那就是很自律、很好的那种形象，对不对？ 不是，他是因为啊，日本的酒造都有点像我们的文化物质遗产似的。 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年轻人会在这儿呢？ 他不应该是匠人？ 我去的是一个松浦一酒造，他说他们家祖上18代，他已经是18代目 传人了。 哇！ 就是我去的几个酒造，基本上都在200年以上。然后他那个酒造里头有那个压榨机，就是那个酒脑发酵完了以后，要把那个酒从那个酒米里中挤出来，液体挤出来。我一看那个压榨机上面写着1940年， 我的天哪！看来还真是啊，他们是代代相传的这种， 而且他那个古建筑一进去就特别有年代感，都是200年以上，都是200-300年以上的那个， 好漂亮的地方。 而且所以说他那个酒造

得的奖啊奖状啊、 嗯、 什么的，我还在他那柜子里发现来了一个来自中国的那个酒杯啊酒具啊，其实他们也挺愿意收藏中国的， 遵从这种文化互通嘛、 嗯、 对 对, 对， 而且佐贺那边呢还是日本著名的这个有田烧。 有田烧 是一个吃食是吧？ 不是，有田烧是瓷器。 哦，瓷器 啊、 去 日本啊、日本你们有机会呢去买一些日本的这个有田烧啊、九谷 烧 啊，它这个它就跟咱们中国那个汝窑汝官歌剧那个窑口似的、 嗯。 这个有田烧就是丰臣秀吉， 嗯， 在这个朝鲜打完仗以后，把朝鲜的很多的这个匠人带回日本、 嗯，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才在日本发现的这个像中国的那个高岭土、 嗯， 然后有那个土才做的这些烧的烧烤的这些东西。 明白了， 是。最后还有两分钟，问问你们的崔哥哈、 嗯， 就比如说清酒配搭什么食物比较合适？ 哎、 嗯，对啊， 因为日本的酒有很多种啊、 嗯。 首先呢，肯定是像这个给这个大准 男适合的 银酿、 哦、 啊，这个吃生鱼， 生 鱼， 生鱼， 生鱼。嗯， 对，吃点这生鱼片啊，吃点生蚝啊，吃点三文鱼啊，这、 okay, okay, 比较好。 那个黑色瓶体那个呢？ 这个呢在日本呢叫做利口酒，就是它里头搁了这个、 啊、 它的完熟的成这个梅子、 梅子、 冰糖， 哦、 而且甜 的 甜酒，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非常好。 哦、 而这个酒呢，凉着喝呢，要吃点这个什么烤物啊。照烧鱼头啊， 小串， 吃、哎、这些对，小串， 小串， 哎，喝点这个，但是那个只有14度啊， 啊、 哦，非常好，就是说女孩喝一点问题没有，哎，这酒也很漂亮。 嗯嗯， 有一个梅花的， 对，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酒文化呀、 嗯、 有时候说什么都适度的之后、嗯、你会觉得这事情会高级， 哎，对 对，你千万不要过度，一过度它就两当大醉，那不行哈， 对， 过度 不及， 哎，那不行， 哎，是 配搭合适的食材，在一个非常优雅合适的环境当中，跟自己信得过的人一起去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交流，非常的容易， 对，有一点点微醺，然后在这个状态下才是最能推心置腹的环节。 走走，把房卡给我吧，来， 行， 一定要适度哈。 嗯， 今天我们了解了日本的饮酒文化， 嗯， 还了解了这三个不同的节奏不快的城市， 是的， 对不对？也希望各位呢，在下一次两个小时先去熊本、 嗯、 啊、 哎， 然后就去福冈和佐贺感受感受。 是的，是的、 啊。谢谢我们的崔老板， 谢 谢 崔哥， 谢 谢 大家。 对， 也希望 大家有空也可以去博园湾去。 是，有时候呢， 嗯、 有时间再来我们节目、嗯，也希望我们的崔哥生意兴隆， 身 体健康， 生意兴隆， 身 体健康， 一定要注意。对，嗯、接下来节目就到职场帮帮团，我们熊本。再见，朋友们。 例 えば、思いはぐれて、足跡も消してく。 每一次，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 每一次上路，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都邂逅 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 归来 都了解 了解 一段 人 生。人 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每天陪你 在路上。 中考还剩短短一个月，关于升学政策，怎样才是权威？怎样的答案才靠谱？直面各大高中招办负责人。得到您想要的答案。5月27日，京华学校与教育面对面联合举办加油考生征招大型视频直播，特请东城、西城、海淀重点中学招办负责人到直播间，为家长提供本校招生政策细节、志愿填报注意事项指导，实时解答家长疑问。微信搜索公众号京华学校中考研究院，或拨打400-650-7766获取观看方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退市超币收藏时间。最近啊，据权威部门发布公告，自2018年5月1号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在市场上流通。此消息一经公布，人民币收藏市场反应剧烈，身边一些朋友也在开始四处寻找，都想留一些作为纪念。那么为此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套由北京民生权吉币有限公司特别动用库存，将第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以退出流通超币装帧而成的财富真钞册。同时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销售发行方刘老师来为我们解读这套退市超币装帧册的内在价值。刘老师您好。